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20集《突厥来袭》二。时日一晃就很快过去，罗檀和罗谦在沈庙这里一直坐到傍晚，天色开始阴沉起来。小春城一到了90月份，城外的草原干旱，城内却经常下大雨。同定京城的雨不同，小春城的雨都带着风沙的味道，凶悍无比。乌云几乎要将整个天空都遮蔽，短短片刻便是要像要到夜里似的。罗檀看了看天，说道， 哎呀，不好，只怕又要下冰雹了。 姑父他们怎么还未回来啊？ 罗谦也站起身，皱了皱眉。罗家军虽然散了，城里的守卫却还是需要人的。平日里，罗连营和罗连台都在守卫军里做事。沈信来了之后，也带着沈秋去帮忙。一般到了傍晚，便该回府一块吃晚饭的，偏偏今日，到了这时候都没回来。沈庙瞧了一眼外头，忽然想到什么，脸色大变。罗檀瞧见沈庙脸色不对，以为他是害怕，心中有些奇怪，问道， 小表妹，你是害怕冰雹？前段日子已经下过，那时候你都不怕，怎么现在反倒是怕了？ 说到这儿，又拍了拍沈庙的肩。 哎呀，别怕，我们在这儿住了多少年了，每年这个时候都经常会下冰雹的，不要怕。 沈庙并未因他的安慰而好转，脸色越发的难看起来。如此一来，连大大咧咧的罗谦也觉出些不对，他疑惑地看向沈庙。 小表妹为何如此紧张？是在担心姑父吗？没关系。 话音刚落，便听得外头有人呼嚎，正是罗家的小厮，因着跑得太急，还跌了一跤，说道， 小少爷，小姐，表小姐，夫人让你们赶紧去厅里。 罗檀一愣，蹙紧眉头，问道， 发生什么事了？ 突厥又来抢东西了，老太爷带着两位老爷并沈将军去了草原，两位少爷还在府里，眼看就要变天了，小姐赶紧去大厅吧。 那小厮虽然有些着急，态度却不见慌乱，显然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许多回了，几乎是有了经验一般。罗檀恨恨地跺了跺脚， 该死的突厥人。 罗谦对沈庙说道， 小表妹先跟我们进去，没事的。 这个时候他还不忘安慰沈庙。沈庙点头。等到了罗家的前厅，厅中已经聚了不少人，于氏和马氏都在厅里，瞧见他们三人，皆是松了口气。马氏大约是怕吓着沈庙，走到沈庙身边，拉着沈庙的手说道， 娇娇是没见过这么大的冰雹吧？没事，咱们等会儿就在厅里说说话，这么久了，娇娇还没跟咱们说过定京城的事儿呢。 话中却是绝口不提突厥人的事儿，于是性子温软些，也笑着说道， 就是咱们晚上吃烫羊肉，也不晓得娇娇吃不吃得惯。 小春城这里毗邻草原，突厥人不来抢东西的时候，会用牛羊来换取一些生活的东西。牛羊生得壮实，宰了新鲜的羊，将羊肉切成薄薄的一片，架起小锅，薄薄的肥美一片几乎是见水即熟，蘸上一点辣酱，直叫人吃得美到心里去。罗檀之前就想让沈庙吃一吃这里的烫羊肉，只是怕他吃不惯，却不想在今日被提出来了。明显是想让沈庙分神，不去想别的东西。沈庙对于氏微微一笑，罗家人总是最大的释放他们的善意。突厥人老巢在草原深处，每次追击的时候，罗家军现在的人手是不够的，需要罗家所有壮年男子都倾巢出动。不过今年有了沈信夫妇倒是好了些，沈信、罗雪燕和沈秋、罗连营和罗连台都去了，甚至连罗随也跟了上去。 小春城里还能守卫百姓的也就罗家，本来罗林和罗萨也要去的，不过既然沈信他们去了，罗林和罗萨就留在小春城里。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，罗檀紧紧咬着嘴唇，显得有些气闷。自己的家每年都被人过来抢东西，无论如何心中都是不痛快的。厅中大多都是女眷，还有一些丫鬟小厮，白露和霜降默默地把晌午留下的点心递给沈庙，让沈庙吃点。厅中已经架起了锅，厨房在切羊肉，锅子里沸腾的汤水开始冒出扑鼻香气，只是这时候谁也没有心思感到快活。罗青觉出一些饿来，看见坐在一边的沈庙身边还有些点心，就走过来在沈庙身边坐下，捻了一块点心吃。沈庙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罗青被沈庙看得有些莫名，终于挠了挠头，忍不住开口道： 小表妹，你看着我做什么？是不是害怕？ 他们二人坐着的地方离于是他们较远，常人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。沈庙问道：千表哥，外祖不愿意重组罗家军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罗千一怔，那日听到我说话，外祖就生气了，恐怕不只是因为没有银子养不起罗家军吧。千表哥，能告诉我原因吗？罗千一双眼睛四下里看，躲闪着就是不看沈庙的眼睛，支支吾吾道： 哪有什么原因啊，就是没银子嘛。小表妹不要多想了，没有银子哪能见什么罗家军呢？ 沈庙静静地看着他，他一双眼睛盈盈动人，满是清澈，没有一点多余的情意，却就是这种坦坦荡荡的神情让人招架不住，让人觉得在这样一双眼睛面前说谎都是亵渎。罗谦到底是个活泼心性的少年，和沈庙关系也不错，终于还是败下阵来，低声道： 小表妹，这事咱们府里人都不敢说的，不过你是自己人，我便告诉你了，你知道了也不要告诉别人，若是我爹娘知道我将此事告诉你，我肯定要挨板子的。 沈庙点了点头。 其实重组罗家军一事，你并非是第一个提起的人，罗家军真正开始衰退的时候是小姑出生后不久，那时候罗家就已经式微了，祖父那时候也是壮志未酬，祖母见他整日闷闷不乐，就提出要重振罗家军，祖父心中本就有这个念头，祖母这么一说立刻就着手准备，可那时候还缺银子，祖母也就说了小表妹你当日对祖父说的那一句话：祖兵当阳明，只要打了胜仗，陛下注意到这支军队自然会拨银，届时银两一事便可迎刃而解，于是祖父自请为帅去打一场边境仗。结果是什么？小表妹想来你也猜到了，祖父大败，几乎成为笑话，罗家军本就示威，遭此重创更是一蹶不振，最重要的是祖父带兵打仗的时候祖母病重，为了让祖父安心，祖母没有让家人将这个消息告诉祖父，等祖父兵败归来的时候祖母已经去世了，祖父一直觉得没有完成对祖母的承诺，就算日后百年归去也无颜见地下的祖母，这么多年他不再重组罗家军，也无非是因为没勇气面对过去的失败。 罗谦放下手中的点心看向沈庙： 小表妹，我知道你想让罗家军重振威风，可是咱们罗家人并不要求扬名立万，我娘说过了，要珍惜眼前人，如同祖父，若是时日能倒回，他一定不会去打那场仗，而选择陪在祖母身边。所以，如果能让祖父高兴，就算罗家军一直这么萧条下去，也没什么的。 沈庙瞧着罗谦，心中微诧，他倒是没有想到，罗谦这么一个大大咧咧的性子，竟然也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。罗家人正气凛然，温厚善良，果然是不假的。不过从罗谦嘴里得知这么一桩往事，心中也有几分唏嘘，威风赫赫的大将军此生最惨的一次败仗是输在了自己太过自信， 还是输在了以为对结局的并无把握。沈妙以为罗随并非输不起这一场败仗，他输不起的无非是罗夫人。放弃病重妻子而选择的功勋，最后结局狠狠甩了他一巴掌。难怪那一日沈妙说出那些话的时候，罗随的脸瞬间变色，怕是这位将军又被勾动了心中最隐秘的伤痛吧。沈妙突然开口道，可若是就此萧条，外祖母难道就会高兴了吗？ 啊？ 罗谦转头看着他，有些不解。沈妙微笑道，我若是爱慕一个人，他若是个英雄，定也希望他佩戴该戴的宝剑，骑该骑的烈马，领着最勇猛的兵，获得最值得骄傲的功勋。我不愿意他受委屈，外祖父现在受委屈，外祖母知道了不会心疼吗？换了我，我是会心疼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